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有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2.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大家好我是杰斯祝各位蛇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大家好，大家好，系咪好奇怪咧？有啲听把声，第一个讲嘢嗰个系我咧。 系啦，今次咧，思恒就唔喺度喎，剩翻我哋两个啊。 我哋可以胡作非为，喺佢背后讲佢坏话。 坏话 哦，其实唔系嘅，我哋都系好严肃、好正经咁样样同大家做澳门街呢一个节目。 好，讲翻下先啦。今次我哋两个做主持，我介绍翻先。我身旁有昌哥。 昌哥，隔篱嗰个就系、是，咦？唔系。我要一杯咖啡。其实呢呢次我哋都系依然呢个靓女乌博士坐阵嘅。 係啦有我哋两个咁样 囉。咁 左手边系一杯咖啡右边系乌博士啦。咁其实我哋唔系讲咖啡我哋今次讲嘅题目呢就正如大家 click 入嚟之前见到咁系讲下午茶呢个文化嘅。 係啦下午茶嘅今日我哋会讲。 咁我哋身为澳门人呢会觉得好得意。突然之間嘣一聲咧，好似好多酒店啊、餐廳啊、茶餐室啊、高檔、中檔、低檔咧，都好多嗰啲所謂嘅下午茶套餐。而咧身邊嘅我唔知道你讀緊書啊，定係話係做緊嘢啦，即係在職人士咁樣啦，永遠咧都有啲人話喂，不如去 high tea 咯。會有啲咁嘅情況啊，博士。 會啊，即係星期六啊、星期六日啊，放工啊，即係放假或者放工之後都會嘅下午茶咁樣咯。 係咯，點解咁中意 high tea 嘅咧？即係我都 梗係有原因啦。平時翻工咁辛苦啦，咁啊同埋同事啊朋友出嚟呻下啦，兼且圍內講埋是非啦，梗係。 啊，即係吹吹水，講下是非咁樣樣。 最主要目的就係 仲有嘢食添啊嘛。 係啦，邊食邊講幾舒服啊！同埋你澳門有咩娛樂啫？ 澳門啊，哇！真係冇咩，踩下單車唱下 K 咁樣咯。 哇！踩單車好驚喎，我驚俾隔離頭車撞死喎。 哇！你唔怕係嘛？你嗰啲咁嘅駕駛技術，上次見你打完八字，跟住一個關鬥，啲花式單車識玩嘅喎，好似。 係啊，但係好驚㗎嘛。 係咁啊，真係㗎！澳門嘅飲食文化咧，不嬲都好知名㗎啦。好多香港人啊、內地人啊、好多唔同嘅遊客啊，都慕名而來試澳門嘅特色美食。而而家咁多種嘅中西唔同國家咁多唔同風格嘅美食之中咧。都有啲新意思，就係、是、多咗人嘆下午茶，而且最係澳門本地人多嘅。咁咧，我同阿博士咧之前又傾緊，阿文俊唔喺度，我哋講啲咩題目好咧？咁啊，烏博士嘣一聲，好主動咁話想我哋講下下午茶呢一個 point， 咁就我哋就 share 下一啲我哋自己嘅睇法，同埋我哋自己中意食嘅鋪頭，同大家分享下咁樣樣啦。係啦，博士啊，其實咧所謂嘅high tea 啊，所謂嘅下午茶啊，其實係啲咩嚟嘅咧？係咪話真係下午飲杯茶就係可以叫做下午茶？我想知道。 咁我 我哋其實基本上而家我哋都係咁樣解釋啦，定義係咁樣啦。其實你都係講咗三點三下午茶噶啦， 係 咪啊？咁其實原來嚟講有翻段故事嘅喎，下午茶點樣嚟？ 係嚟自咩嘅國家啊？ 當然嚟自英國啦，1840年嗰時維多利亞時期嘅英國啦。咁啊，話說咧嗰時有一個叫英國有一個叫做貝德福公爵嘅夫人啦，叫安娜嘅。咁咧佢好中意即係為咗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啲貴族咧多數夜晚啲宴會噶嘛，但係有時中午食飽飯之後到夜晚宴會嗰段時間係空咗出嚟嘅， 即係好得閒啊，冇嘢做，但係又口痕， 係啦，或者有少少肚餓咁，點算咧？咪叫人整個fish and chips 俾你食噶嘛，冇可能噶嘛，即係唔會食呢啲嘢噶嘛，你覺得？咦，即係希望即係清清淡淡啊，再有少少嘢浪下個肚咁樣。 同埋可能揾到藉口啊，見下啲朋友傾下偈咁啦。 係啦，即係諗住打發下嗰啲時間啦。咁呢個乜呢個咧？安娜呢個公爵夫人咧，哇咁啊下令佢啲女仆啦、啲仆人啦嚇，咁啊準備呢啲咁啊。烤麵包啦、奶油啦，同埋紅茶嘅，開頭係咁樣嘅。 即係都係有一啲比較簡單啲 嘅 嘢食啊，又唔會話個量好勁啊。咁但係又可能會比較精緻少少啊，有藉口同啲朋友傾下偈咁啦。 係啦，咁好似我哋咁樣平時，譬如我而家啦，呢個學期我5點鐘先上堂。 喂，點解一講英國嗰個起源咧跳去另一個？呢個同黑洞理論係咪有啲關係 咧？喂，咁你唔鬧到5點鐘上堂，咁嗰陣時，咦中午我11點幾，哇食咗午餐，咪11點零12點鐘食個午餐。 你係咪暗示緊你自己係英國貴族咧？ 我唔係，跟住你中午有啲，譬如晏晝啲肚餓，諗住食幾塊餅啊，都算叫係。 係即係近似，係即係博士呢啲資產階級咧，永遠過啲咁悠閒、咁高檔。嘅生活，但係間間聽到佢介紹嗰啲咁嘅店咧，你就會嚇死嘅。哇，咁鬼貴咯，要食嘅。 唔貴。 係翻正題啦，嗱，因為咧，點講好啊？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裏邊咧，有只係嗰啲貴族階層咧，先會有時間、有錢又有閒情去所謂嘅嘆世界嘅。佢會冇嘢做，唔知做咩，佢先會發明。下午茶呢啲咁樣樣嘅文化出嚟嘅，所以係一種比較悠閒啲嘅玩意啊咁樣。 同埋咧，我哋成日講話英式下午茶咧，其實有食法嘅喎、哦。 係啊，有食法同埋分種類嘅，講咗種類再講食法啦。 我想講食法先。 嗌交啦！嗱，冇文章喺度，我哋就嗌交啦。 係啦，唉，真係慘。咁係嘅，咁食法咧，多數係由點樣開始咧？由下而上。 係啊，大家咧可能去啲酒店啊，去嗰啲叫咩 lobby lunch 啊，所謂嗰啲下午茶套餐，永遠都有個架，有啲 cake 啊擺曬喺度噶嘛。 係啦，係啦。 你以為擺得靚又正宗咧？其實唔係嘅。 係啦，其實係最下面嗰層應該擺啲三文治嘅，即係鹹嘢食嘅 鹹點， 鹹點係啦，即係三文治啊，跟住又有第二層嚟講擺嗰啲鬆餅啊，跟住最上面嗰層咧擺嗰啲水果塔啊，同埋細細件嗰啲蛋糕仔咯、啊，即係甜品咯、啊、甜點 同埋嘢飲咧，譬如啲咖啡啊、茶，其實都會擺中間咁樣嘅。正統嚟講咧，應該係 咖啡都冇啊，正統嚟講。 係、哎、啊，正統係冇咖啡嘅， 係 飲茶啊，即係下午茶。 即係飲嗰啲咩嗰段時期維多利亞時期啊嘛，咁啊飲翻邊啲嘅茶咧？邊度出產嘅茶咧？就係佢哋嘅殖民地啦，印度嘅。 哦， 出產嘅茶，譬如咩？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喎。 係啦，嗰啲咩石蘭紅茶啊、白雀茶啊。 輸咗俾博士添，要揾好多料㗎。 白日嶺茶啊，嗰啲咁樣咯，因為係佢多數係飲呢啲茶嘅。因為其實你諗下啦，你食啲甜嘢咧，你飲杯茶係去翻啲膩咯。 嗯。 係啊，甜膩得滯啊！你想飲茶。咪咯，即係我覺得會好啲咯。 係啊，即係其實茶咧都係一啲東方國家嘅嘢嚟嘅， 源自中國噶嘛，係 啊。茶其實咧有兩種講法㗎，一種叫翻做茶，一種咧叫 tea。茶咧其實咧係廣東啊、閩南啊咁樣引 過， 係啦，啲發音引過歐洲咧，佢又叫茶。如果係 tea 咧，又比較北方少少，東北地方，再經絲綢之路兜幾個圈過去到歐洲咧，先叫 tea 嘅。 哇！你冇講喎，我媽咪咧，即係屋企咧嗰邊咧，媽咪嗰邊咧，啲印尼華僑咧，我翻去印尼咧，佢哋都講茶嘅喎。 嗯， 發音都係咁樣咯。 咁因為而家我哋嗰個漢字已經統一咗個茶字咁樣寫， 唔係即係 古音又冇咗啦。 即係印尼話裏邊咧，茶咧都係讀茶咁，差唔多咁樣。係 啦，反而可能英文咧就保留咗我哋中國人嘅古音咯，而家變咗。 係啩？ 係啩？唔知啊，呢、這個呢、 這 個要我哋。 我唔係讀語言㗎，我冇問咯。 你係讀文學，唔係你係讀天文學㗎嘛？我知。係 啊。 係好嘛，同埋咧頭先講過啦。其實你話下午茶都分 tea party 同埋 high tea 嘅，大家係咪平時聽啲 friend 講，我哋去 high tea 啦，係咪以為 high tea、 啊、一定係著到好悠閒啊，跟住 戰鬥格嗰啲衫啊， 翹住只腳啊，喺個靚景嗰度啊，攬高檔咁叫 high tea 咧，其實唔係 high tea 咧，係一啲勞苦大眾， 勞苦大眾嗰啲， 下晝有少少肚餓，又未到晚餐，係咁要食食啲嘢，係連茶都冇得飲嘅其實。 喂，其實咧，俾我諗起好似啲地盤叔叔咁樣咯，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嚼少少嘢，再去搏殺，再去擔過，再抬過。 食嚟講應該話唔係叫 high tea 咯， 係啊係啊。其實高貴啲咧係應該係 tea party 咁樣嘅。係 啦 ，tea party 會好啲咯，係。係 啊 係 啊，即係如果人哋嗌你去 high tea 咧，話哇有冇搞錯？你而家當我工人啊咁啊，可以執翻佢㗎。 咁其實嚟講係可能轉換咗嚟翻港澳地方啦，所以係話咦唔同咯咁樣。 係啊，咁可能係 high 開啲唔知毒品類啊，所以以為 high tea 就好鬼啊，好鬼爽啊， 或者唔係毒品類咧，或者咩吸藥水嗰啲。係 啦 係 啦 係 啦，似飲吸藥水啊。係 咯。 咁講完呢個 high tea 大家嘅誤解之後咧，我又想講下啦。澳門人咧，佢中意嗰個下午茶嘅文化咧，我覺得都受回歸前嗰啲葡國嗰種咁樣樣嘅休閒嗰種咁嘅氛圍影響， 係啊， 即係下晝咧，中意佢哋永遠咧辦公時間咧都有辦法幾個人出嚟蛇王嘅喎，唔知點解喎，尤其是嗰啲公務員喎，回歸之前啦、 哦， 即係而家咧就好咗好多啦，即係所謂嘅蛇鬥啊。咁我以前做嗰啲工咧，咁佢啲阿叔成日都講，你想知道咧邊間茶餐廳啊，邊間嘢食好食咧，好簡單嘅啫。你見到有啲警察啊，有啲公務員成班去蛇王咧，嗰間嘢一定平靚正。咁因為咧，葡國人佢哋嗰個價值觀啊，係比較即係唔係叫懶，唔係叫懶，叫 悠 閒，識得享受生活。咁其實佢哋咧都好重視探啡啊，或者下午茶嗰個悠閒時刻嘅，咁所以而家澳門人咧，我覺得都承繼咗呢種咁識飲、識食、識探嘅風氣咯。 嗯，我覺得係。 嗯，咁同埋咧，除咗話下午茶之外咧，基本上同英國嗰個有少少斷裂嘅，因為佢未必係飲茶嘅，飲奶茶又會啦，飲咖啡又會啦，食碗車仔麵又得啦。跟住 凍檸賓， 凍檸賓啊，都係呢幾年之間嘅事 啊。 反而重點就係一個可以 hea 嘅地方，跟住咧三幾個啱嘴型嘅人咧，即係可能男性咧中意吹水扮曬嘢啦，女性咧喺度講下八卦是非啦。唔知啊，博士會唔會覺得係特別傾得開心嘅呢個時間？ 會㗎，因為你成個晏晝流流長咁，唔知做乜咁樣，你行街又冇地方行。 嗯、 唱 K 啊，我都五音不全嘅，系咪先？会吓死人噶嘛？咁啊，不如 你证实一下，我唔信喎、 你 唱 K 下一次啊， 啊 有机会啦。 系啦，咁我会要求阿文俊大佬咧，会有一个主题曲咧，系由阿乌博士主唱嘅。 哇，咁惨情啊！我谂住 摆你上台 啊，又话我上啲收听我睇下， 点 算？ 你睇下博士真系喜极而泣啊，就嚟。 有機會俾我達一展高喉。 嗯，其實咧，而家回歸之後咧，嗰、那個生活節奏就都冇回歸之前咁慢啊。下午茶可能變咗係集中咗星期六日咯，大家 office hour 啲嘢做唔曬，仲要 OT，O 完 T 之後都八九點鐘，晚飯都冇得食嘢，直接食宵夜啦，陰公。 唔係喎，我覺得係而家有啲係下午茶咧，介乎喺下午茶時間到晚餐時間嗰一段嘅。 哇！ 即五點半至到七點鐘嗰段時間嘅。 嚇、啊！呢、這個我又 點講好呢，我通常都會當晚飯食喎，呢啲時間食嘢。 餐飯時間係有一段時間咯，係介乎下午茶同埋晚餐之間，佢另外一個有個名稱，我唔記得叫乜嘢噶啦。 哦。 係啦，我係試過一次食過。 哦，同埋咧有一種咧，有一種早餐咧係瞓到自然醒，即係可能係星期六朝頭早啊，或者星期日朝頭早啊，瞓到自然醒，十一點零十二點鐘就食啲嘢，咁冇到中午飯咁 healthy， 但係又唔會早餐咁清淡。 嗯， 嗰個叫做咩咧？考下博士。 粉。 係啦，就係、是、啦，即係呢種，即係呢啲咁樣嘅餐咧，就係一啲好鬼悠閒嘅人發明嘅。咁當然啦，大家如果係打工仔嘅，星期六起身或者星期日起身，喂，難得瞓到自然醒喎、啊，自然醒幾爽啊！咁梗係啊，俾自己過癮下就食翻餐開心啲。好啦，講翻正題，我哋嘅下午茶啦。咁啊 ，Brunch 可能我哋自己遲啲開集啦，唔知有冇機會啦嚇。嗯， 有機會嘅，不過咁冇機會識噶。 哦，嗱，因為我見到澳門唔會話太過重點 sell， 呢度 brunch 食啊，有啲咩特色，有比較少啲咯。反而下午茶真係好多花款咯，我覺得。 係，同埋講翻啦，即係講而家下午茶咧，你會發覺咧，而家你去街啊，或者咧身邊朋友或者上 Facebook 咧，都會介紹，邊一間嘅店啊，有好好食嘅下午茶咁推介咁樣啦。以前咧，我哋細個或者我哋早幾年啦，我哋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已經唔見有啲咁嘅店㗎喎、 哦。哦，咁樣一個原因就係而家所謂嘅 Facebook 太過流行，有 smartphone， 食嗰啲咩都要俾人知，影曬上網啦，呢一個 point 啦。 係啦。 二來啊，真係大家要求高咗啊，有錢有時間嘅。 同埋有一種好似成行成市咁樣咯，一種感覺。好似行過去，又開間食下午茶㗎，哇！呢度又係一個下午茶咁樣咯。 咁但係成日都中計咯，有時候佢嗰啲所謂下午茶套餐食完之後就，完全係唔掂當。 係，咁反而咧，好似啲茶餐廳啲下午茶咧，反而仲好食多、 啊， 反而係。 咁咧，其實咧，我同阿博士咧，自己即係會各自推介五間自己中意嘅店，即係下午茶時間去食啲嘢，即係都唔係正統下午茶嚟噶啦。我自己啊，即係阿博士可能會揀啲 high 少少嘅，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你而家心目中下午茶嘅定義就係、是，總之晚餐之前、中午過後食完飯又開始肚餓，想食啲嘢，又想傾下偈嘅地方就算。 佢話大概嚟講啦，睇翻即係資料或者乜嘢咧，佢就講翻其實所謂嘅下午茶咧，其實應該係三點半至四點半嘅時間 嘅。嗯，但係茶餐廳同我講話兩點鐘之內茶下午茶套餐推出喎。 死人！有陣時係㗎，有時去嗰啲地方咧，譬如去啲食店咁樣食下嘢咧，跟住我會等到兩點會有下午茶喎，即係我突然間餓住個肚，等到兩點半食下午茶，我索性係。 係啊，咁啊，因為會抵啲 啊， 同埋會變化多啲啊。係 講翻啦，喂，昌哥，其實你咧下午茶多數點食啲咩㗎？ 我自己又其實我係好大咖啡人嘅，我會唔會去嗰間鋪頭幫襯咧？好大程度就係佢啲咖啡好唔好飲啦，同埋就。我鍾意一啲店鋪呢係比較清靜啲，唔好打仗，唔好要我排隊，我已經好辛苦啦，我成日對住咁多人。 飲咖啡嘅。 係啊，我自己。 你又鍾意飲邊一類咖啡咁樣呢？ 我會鍾意歐式機榨嗰種咖啡，即係用高壓壓出嚟嗰種啦。當然啦，你話用炭爐啊嗰啲我都會鍾意嘅，咁就盡量都唔好來來去去沽兩間咖啡豆谷競爭撈出嚟啲咖啡豆咯，飲嗰陣味我即刻想爆粗口啦、真係。 咁其實你可以自己整咯。 我又懶啦。同埋我會即係唔係話喺屋企啊，喺 office 嗰度啊，或者翻工嘅 pantry 嗰啲咁嘅地方飲噶嘛，我想要一個即係暫時離開自己平時生活嘅感覺。 譬如做下嘢，希望出去走一個圈咁樣 hea 唞一唞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俾自己有少少喘息嘅空間啊，咁樣樣咯，即係發下吽豆啊，扮下文藝青年啊嗰啲咧。 文藝青年唔係頹廢。 我唔頹啊！ 你個長頭髮 剪咗啦，唔好呃我啦。 你個長髮頹廢青年。 聽眾係聽唔到嘅，你冇扮嘢。嗱咁係啊，即係我反而係有時候又會鍾意一班人，有時候鍾意一個人，但係如果係下午茶呢，我自己係鍾意一個人多啲嘅。 哦。 係啊，因為真係想比較寧靜啲囉，反而宵夜我鍾意成班㗎，真係。 宵夜啊，真係咁肥啦。 咁啊，呢啲係六嚿腹肌合做一嚿啫。 哦，冇冇冇，但係你，我知你即係呢幾排成日游水，所以咧個水泡成日怪上身啫。 哇，好難練嘅喎，呢嚿咁樣嘢游水越游越大嚿，你唔好玩我啦，博士。文俊唔喺度啊，蝦我啦，即係咧文俊喺度咧就我同阿文俊一齊就博士，而家博士即刻反擊嘅，大家要留意，我中佢兩嘢啦已經。 冇啲咁嘅事啊！真係啊， 係啊，即係同埋我覺得呢個時間咧，你可以做多啲平時工作以外嘅嘢，或者係咩都唔好諗，即係叫做完全係個成個人休息咯。有時候可能生活嘅壓力會比較大啊，我覺得下午茶一個舒緩嘅空間咯。咁啊，我講完啦。博士到你講啦喎， 我下午茶 係咪一定要約三四個人先出嘅？你 我唔去，大概嚟講係譬如兩三個姊妹咯，即係係啊，即係 銷售王子嗰啲啊嘛， 唔係即係姊妹咧，即係希望即係有陣時傾下啲八卦嘢啊，即係傾下心事咁樣咯。其實你嚟講，女仔坐埋一齊想傾下心事啊咁樣。 三個女， 三個女一個開嘅想 講，唔好講啊嗱。嗱呢啲性別歧視嘢係唔會講，我覺得三個女人都應該會好靚咁講。 咁嗰陣時就係希望即係坐埋一齊啊，靜靜地啊，咁傾下偈啊。係 三個情報中心嘅要員啊，互相交互。 同埋我哋中意食下午茶就比較，我中意我個人好衰嘅，即係我係唔係話好計較食物嘅質量，反而咧我係中意佢坐嗰個地方 係 點樣。 即係咧唔難食就得㗎啦。 係啦，咁我其實係中意個環境，因為我係中意坐得舒服嘅。即係譬如你話茶餐廳 OK， 雖然係其實都幾好食嘅，但問題係坐得唔舒服，啲茶餐廳好逼咧，人又多啊，逼啊，同埋啲圓凳仔咧，我好唔中意坐㗎。 嗰藍屏嘟嘟咧，唔知點解嘅凳咧，永遠係好設計到咧，你坐得唔係太過聚財咁樣樣㗎。 咁我係中意坐得比較舒服嘅環境，因為你食一個下午茶，你起碼至少兩三個鐘㗎嘛。 哦，咁又係，因為食嘅時間可能少於半個鐘，但係傾偈嘅時間傾足咁耐。 咁你會一路傾一路講噶嘛？咁其實嚟講，你話聚埋個目的嚟講，都係傾嘢，即係傾下嘢為主咯。你話食嘢其實其次啫。 咁但係就唔好太難食，但係又唔可以太 cheap， 係咪咁咧？ 即係唔係話唔係 cheap 唔 cheap 嘅問題，係最緊要個環境啊！我主要係環境坐得舒唔舒服咯，我呢一樣嘢咯。即係打死你話，哎嗰間嘢好好食，但係你話坐得唔舒服，好局促嘅，即係坐到成隻鵪鶉咁樣，哇！大佬， 速龍啊而家，一埋嘅速龍啊，兩隻手擺喺前面揸住啊嘛， 即係你攞成隻鵪鶉都速龍咁，你點樣坐得舒服？你自然講嘢或者傾嘢都係唔係好咩咯？ 係啊，即係有個舒服嘅環境咁啊，大家交流下心得啊，即係增進下友誼啊咁樣。 最慘咧就係我最怕咧，好似而家話食下午茶要排隊。 嗯、 我最怕一樣嘢， 但係排隊係近呢幾年，自從啊俾遊客攻陷咗之後，澳門啊好多地方都要排隊。陰公以前係即係拍隻烏蠅都冇咁樣。 同埋咧，澳門人有個特點就係唔中意排隊咯。 唔中意排隊，只係搭台都冇揾我啊！ 係啊，即係個嚇要排隊啊！咁我唔食咯，即係我會咁樣咯。 係啊，我覺得輸尊降貴要我排隊咁樣樣。 係咯、啊，即係我可以講唔食咧，排第二間咧咁樣。 係啊，嗱咁啊，各位親愛嘅聽眾，咁其實跟住落嚟咧，我同阿博士都會各自揀幾間自己中意嘅鋪頭，去。即平時我哋下午茶啊，去 hea 啊地方啊，推介俾大家。即無論你係澳門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加拿大、美國邊度都好啦，咁嚟到澳門咧，其實都可以試一下我哋嘅心水之選嘅。 嗯，係啦。 嗯，咁樣樣下一節翻嚟咧，阿博士就會開始重錘出擊，講下自己去咗邊個鋪，大家去探下午茶嘅時候，睇下會唔會撞到博士啦嗰啲咁嘅鋪頭。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見啦。 拜拜。哎呀，唔係拜拜住我。 拜你上头，好，一阵翻嚟见。